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309集，中年男人的死仿佛一个警告，令唐默这一组剩下来的四个人都静声不言。那年轻女人不敢再随便进行游戏，她后退半步，谁料她忽然看到三个人一起上前，站在了第一个房子前。年轻女人茫然地睁大眼，看着这三个玩家。明明他们三个刚才全部想开始游戏，把机会让给了她和那个中年男人，怎么现在三个人同时站了过去？下一刻，年轻女人脸色一白，她的手指慢慢捏紧，眼神愤恨。 他们是派我们当小白鼠？ 是的，无论是宁征还是白若瑶，或者是唐默，都没打算在第一轮就开始游戏，他们要观察这个游戏，不打无准备的仗。所以中年男人和年轻女人跃跃欲试的想抢先开始游戏，三人都没阻拦。中年男人的死出乎了唐默的预料，他也没想过居然有玩家这么快就死了。他拿着自己的骰子看向一旁的宁征和白若瑶，白若瑶把骰子当成石子抛在空中把玩，他笑道： 唐唐这么快就想玩游戏了，现在不怕我捣乱了？ 唐默淡淡地说： 有道理，那你先吧，我捣乱。 白若瑶笑容一顿，三人早就认识，互相也有提防，其他两组也陆续有人开始游戏，只有唐默这组年轻女人不敢轻举妄动，唐默三人互相制约，谁也没先动。时间一分一秒过去，白若瑶走到房子前，唐默抬头看了她一眼： 不怕我捣乱了？ 白若瑶眯起眼睛： 我和那个男人不一样，唐唐，那个巧克力洪水可弄不死我哟，而且从头到尾巧克力洪水一直被限制在房子里，只要我逃出房子，他就再也不能跟上我，其他房间也一样吧，离开就可以得救。 年轻女人恍然大悟。唐默说： 继续。 白若瑶说： 唐唐，你真这么想杀了我？ 唐默没有开口，白若瑶定定地看着他，忽然笑道： 那你快来哦。 说完，他将骰子抛向前方，落在了数字一上。灵巧的身影一闪而过，年轻女人还没看清楚，白若瑶已经跳完第一格，回到原地。接着是数字二。不知是不是运气太好，一直跳到数字四，白若瑶都没遇到任何攻击。她嬉皮笑脸地跳回到原地，笑眯眯地又把骰子抛进了数字五。白若瑶身轻如燕，三两下便跳进了第五个房子里。他捡起地上的骰子，踩在软绵绵的棉花糖上，右脚轻轻蹬地，白若瑶快要跳出第五个房子，然而他的脚还没离开地面，整个人便被棉花糖粘住。娃娃脸上露出一道阴冷的笑意，沼泽一般的棉花糖疯狂地吸噬这个踩在他头上的人类，可这个人类仿佛一只鸟，轻松地借力踩在这一朵朵棉花糖上，每踩一下他的脚都会被棉花糖吸深一点。因为被粘住，原本只需要一步就能离开的房子，白若瑶一共跳了五步才跳开，最后一步时他的整个右脚都被吸进棉花糖。白若瑶当机立断，从口袋里掏出一把漂亮的银色蝴蝶刀，一把将自己的裤脚和鞋子全部割开，跳出第五个房子。圣诞老人惊奇地咦了一声，视线转向白若瑶。当白若瑶稳稳地落回原地时，他转了转手里的骰子，对唐默笑道： 唐唐，我厉害不厉害？ 唐默没搭理他，他又看向那年轻女人： 你说我厉害不？ 年轻女人意识到白若瑶恐怖的实力，不敢说话。白若瑶自讨没趣，无聊地把骰子抛进第六个房子，再次跳向前方。唐默却在他跳过去的一瞬间，猛地看向宁征，再看向白若瑶的背影。等等，唐默的大脑迅速地运转起来，他的余光里看到其他两组玩家，有玩家被玻璃糖球砸死，有玩家被巧克力豆的海洋淹没。他渐渐抓住了那个奇怪的地方，然后一抬头，只见白若瑶正好跳进了第六个房子。白若瑶是第一个跳到第六个房子里的玩家，其他两组玩家最多只能跳到第四个房子，就会被糖果们攻击致死。白若瑶懒洋洋地走到房子的中间，弯腰捡起骰子，他的手刚刚碰到骰子，一道清脆的铜声在崎岖商业街的上空响起，不断回荡。其他两组的玩家也全部停住动作，错愕地听着黑塔的提示声。只听黑塔平静地说道： 叮咚，玩家白若瑶成功触发幸运的格斗大舞台，请玩家选择任意一个玩家上台参战，格斗时间5分钟，格斗时玩家可使用道具，不可使用异能，胜利者的骰子可选择与失败者的幸运骰子兑换，两者互换运气。圣诞老人最喜欢这个隐藏的奖励大舞台，对此圣诞老人有话要说。 打起来，打起来。 不等黑塔说完，第九个房子里，圣诞老人就迫不及待地拍起手来。轰隆隆，第六个格子里，一层红色光膜迅速从地面攀升，将这个房间与其他房间隔开。白若瑶都没想到会出现这种事，她难得露出错愕的表情，其他两组的玩家也纷纷看过来。很快白若瑶镇定下来，她摸了摸下巴，意味深长地呕了一声。 格斗大舞台？ 圣诞老人纠正她。 是幸运的格斗大舞台。圣诞老人知道孩子们都不喜欢单机游戏，要多和其他小朋友玩耍才能真正开心，所以我可爱的孩子，你想选谁做你的对手呢？我真是太期待了。 白若瑶问道。 只能选择他们三个人。 他指向唐默三人。圣诞老人遗憾地说， 看样子你很想和其他小朋友玩耍，但是我必须遗憾地告诉你，你只能选择这三个孩子。圣诞老人的游戏最讲究民主的，我从来不会勉强孩子，这是我唯一对你们的限制。你不可以选择其他两组的人，但是选择权还是在你手上。来吧，孩子，说出你想选的人。 一道不怀好意的视线刷得落在唐默的身上，令人无法忽视。唐默抬起头，冷冷地盯着娃娃脸青年。两人隔着5间屋子的距离，远远相视。白若瑶歪头笑了一下，唐默神色淡定，不为所动。其余两组虽然听不到白若瑶的话，却能听到圣诞老人和黑塔的话，他们警惕试探地看着唐默这一组发生的情况。无法使用异能，只能使用道具，这对唐默并不利。傅文生有点担心。 唐哥不会出事吧？那个神经病真的挺厉害的。唐哥也说过，白若瑶的贴身格斗非常强，他可能不是白若瑶的对手。 陈珊珊冷静分析道。 白若瑶的幸运骰子是6点，唐哥的是1点。如果他格斗赢了，可以与唐哥换点数，也可以选择不换。但万一唐哥赢了，唐哥就可以得到6点，正常人不会选唐哥，杜绝不确定性。 但白若瑶不是正常人。 我怎么觉得他会选唐哥呢？那种神经病的想法我们谁都想不到。 是的，任何人触发决斗大舞台都一定不会选择点数比自己低的玩家。唐默的幸运骰子是1点，白若瑶是6点，哪怕白若瑶赢了，他也得不到任何东西。相反，他要是输了，就会被唐默兑换幸运骰子，自己变成1点， 任何一个有智商的人都知道该如何选择。偏偏白若瑶不是没有智商，而是喜欢做一些损人不利己的事。这一点，陈珊珊和傅文生都深有体会。白若瑶笑眯眯地摸着下巴，深邃的目光一直停在唐默身上。就在他准备开口时，一道沉稳的男声吸引了圣诞老人的注意。 黑塔说，这个游戏禁止暴力，格斗算是暴力吗？ 圣诞老人一愣，摸着脑袋。 对啊，黑塔禁止暴力。 仿佛才意识到这个问题，圣诞老人琢磨了半天，一拍手，大笑道。 孩子，你想得真周到，不过伟大的圣诞老人怎么可能没想到这件事呢？ 明明压根没注意到这个问题，圣诞老人却装作一副了然于胸的模样。他说， 你们要团结友爱，当然不可以打架，但是这只是切磋，友谊第一，比赛第二，当然不可以杀人了。圣诞老人最讨厌不诚实的小孩，其次是杀人的小孩，所以你们不能下死手，要把握住这个度。 傅文铎挑起一眉，可以决斗伤人，不能决斗杀人。 圣诞老人点头说， 对，不能杀人。 白若瑶眼中的兴趣降了几分，他无聊地问道， 要是想杀人呢？ 那么圣诞老人会在第一时间阻止你。 白若瑶突然双眼一亮， 什么叫第一时间？ 圣诞老人嘿嘿地笑了一声，露出慈祥的笑容。 就是用最快的速度阻止你。 众人全部沉默。什么是最快的速度？圣诞老人的实力深不可测，他如果真想阻止玩家杀人，一定不会失手。但他真的会尽全力去阻止吗？平心而论，圣诞老人是一个比较亲近玩家的 boss， 他不会像狼外婆那样疯狂地想吃玩家，也不会像薛定谔一样无比厌恶玩家，不断地找机会杀死玩家。但他一直置身事外，看似对玩家友好，却不会真正保护玩家。每一个死在跳房子游戏里的玩家，全部在揭示这个黑塔怪物的真实面目。他再怎么平易近人，他也是黑塔 BOSS。 谁也不知道，当白若瑶真的想杀死对手时，圣诞老人会以多快的速度来阻止。玩家们用警惕的目光盯着圣诞老人，对这个一脸和善的白胡子老人有了更深的认识。似乎是被这种赤裸裸的怀疑目光看得有些心虚，圣诞老人严肃地咳嗽一声，决定挽回自己的形象。 哼，杀了人的孩子全是坏孩子，圣诞老人一定会给他们惩罚。 唐默说。 什么惩罚？ 圣诞老人被问得语塞，憋了半天才说， 我会把坏孩子全部逐出我的糖果屋，再也不允许他们进入。 这算个什么惩罚？圣诞老人皱眉。 那以后我再也不给他圣诞礼物。 这个惩罚弱智的让穆回雪不客气地笑出了声。他似乎不怕圣诞老人发火杀了他，惹得其他人看向穆回雪。 叮咚，有声小说《地球》上线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